退让的余地，奉劝美方停止炒作涉台问题。以色列警方和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亚克萨清真寺一带再爆发冲突，目击者表示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向以色列警察投掷杂物，警方发射催泪弹、橡胶子弹和闪光弹回应。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说，冲突中有几百人受伤，大约50人送院。近期示威触发点是巴勒斯坦人抗议以色列计划驱逐巴人出东耶路撒冷一处地区，双方近日冲突造成多人受伤。在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炎热和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95点，跌14点，成交金额1,63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7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7点，跌15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美团262.8跌20蚊，腾讯控股595蚊跌5蚊，阿里巴巴215.2跌4.6，小米集团25.2跌5仙。紫金矿业13.3升1蚊，复星医药62.6升12.5毫半，中海油9.12升4毫，中国平安81.75升0.5毫，李宁64.5跌4蚊，工商银行5.04跌1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66，英镑10.94，瑞士法郎8.623，澳元6.112，加元6.414，新西兰元5.662，欧元9.449，每百元对港元7.1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605。日经平均指数报29,518点，升160点。港金现价报17,01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03美元，卖出1,8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暂时正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排到景隆街啊，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咁九龙区路面方面咧，提下大家啦，观塘嘅康宁道因为部分路段爆水管要进行紧急维修，康宁道近住康丽园嗰段咧单线双程行车，交通比较繁忙少少，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现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界限街段就交通比较繁忙嘅，油麻地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至果栏段多车，加士居道天桥嘅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洗衣街至窝打路道嗰段咧，现时就交通比较繁忙嘅。新界咧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啊，去上水粉岭方向由和斜村一路去到美林村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5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有冇觉得被社会孤立？有冇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愿你可拥抱梦想。 700万人，总会有人陪你前行。 必逗留，以后黄昏仍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马俊伟同你继续倾， 一起继续走。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已经延长到2021年10月31号，登记资格都放宽了，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的人士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由日本漫画家崛月耕平所创作的《我的英雄学园》来到第五个诗神，主题曲由日本人气男子团体 Dish 所演出的 No.1。 今次的歌曲完全是为了动漫度身订造，利用了活泼热气的曲风演绎这首歌。日本流行榜推介的歌 Dish No.1。 跳舞乐队 Dish 意思即是解作想成为你心目当中的主菜，不知这首歌会不会令到你以后都会肯听多些他们的音乐呢？日本流行榜推介的歌 Dish No.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10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 吓，咁快星期一噶啦咩？ 啱啱先星期一啫， 星期日咩？ 你又想？ 我好想停留在星期日、哦。 点解啊？ 睇 show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嘛！ 系啊，完全唔舍得俾佢过去啊！ 我谂过去呢、這个。几日咯，我谂系咪四日五日？大家嘅社交媒体，无论新闻啊，或者你 follow 咗嘅人，都会被即系 Mira 演唱会嘅相啊、片啊等等，系即系充斥住咁泛滥地咁样涌喺你面前啊！ 系啊，我翻到屋企都发觉有好多 Mira 围绕住我， 厕所嗰度 又有啦，吓呢、這个更衣室又有啦，厨房又有啦，总之周围都系 Mira。 我估你唔到你出啲招喎、 啊。唔係咁，但係呢话说昨天晚上啦、去睇呢个 Mira 啦。 係。 即係发现原来有时坐得前都唔係咁好嘅。条颈真係有啲攰我而家。 因为我哋諗住啊讲呢个睇完 Mira 嘅感受，并唔係讲个 show 即係内容。 show 嘅精彩呢就唔使我哋讲㗎啦。好多人已经讲咗俾你听，睇相又睇到，片又睇到，我哋都无需要多讲㗎啦。咁然后大家仲有两晚未入场，咁大家好好 enjoy 啦。咁但係我哋嘅 show 后感都的确係有一啲我觉得睇 show 成日都会遇到嘅一啲搞笑情况嘅。 因为其实一去到坐低咗之后，唔记得有一下后面嗰一排有啲声定係点，咁定跌咗嘢，咁我就拧住面望一望睇下咩事。咁望完之后其实 冇啊，冇乜嘢发生咁啊，拧翻转面，然后隔咗一两秒之后，我脑里边突然之间出现咗个念头， 咩念头？ 因为我拧小念头出现，我拧转面咧，其实系见到一家四口嘅， 系啊， 有爸爸妈咪，跟住一个家姐同细佬咁样。咁我拧转头，其实坐正喺我后面，就系一个几岁嘅仔仔。 哦 ，OK， 大概我估啊吓，应该 四五岁 左 右 啦， 嗰啲年纪嚟嘅， 啱啱应该小学都未读嘅咁样。咁因为本身都唔觉噶，系直到即系听到会话嗰个矮嘅哥哥唔系好影响，不过嗰个高嘅哥哥就阻住咗啦。 我哋听到呢一句， 我讲嘅嘢呢句，我自己幻想， 心里边出现咗， 心入边嗰句系我系咁样谂咯。我觉得我应该都挡唔到嘅，但系波成就挡得好劲啦。 系啊，我谂当我就座之后，应该个小朋友心里边应该出现咗一个唔开心嘅谂法。哎呀！俾个哥哥遮住咗啦，咁 我谂你都遮挡啦，好紧要。 咁所以我拧转面望完之后，回过神嚟，隔咗两秒我就谂系，后面系一个小朋友，其实因为嗰度唔系一个斜坡嚟，一个平地，咁所以唔好话坐，唔好话企起身啊，净系坐喺度已经遮住咗， 冇错。 咁所以我就已经嗱嗱声就同坐隔篱嘅摩呢调咗位啦。 OK， 系啦，即系摩呢都高嘅。 你咩意思先？而家 我冇同你。调位已经成咁啦，咪挡住你啦。系啊，咁我已经同我呢个阿杯外调位啦，唔好遮住后面小朋友啦。 你呢句好 hurt 啦，真系。 后面系一个小朋友都，因为一个成年人就 hurt 啲嘅呢句。 系，咁同埋爸爸都高嘅，我印象中爸爸都高，所以你坐翻喺爸爸前面咧，都未必挡得阿爸爸好犀利，反而系两个小朋友就。即有一刻我都觉得不如我哋前后调啦，即系有小朋友嚟睇，好似即系佢哋咁样 体验上面会好啲咯， 系啦，会开心啲咁。但系佢哋对方都好礼貌，话啊唔使啊唔使啊咁样啦，喺度家教啊。 咁跟住调咗位之后，后屘小朋友就拍膊头就话诶唔该哥哥咁样啦。咁同埋我调转即系坐喺爸爸前面，其实点都会遮住人噶啦，同埋唔止遮。正后面嗰行，其实后面嗰扎人都有机会被遮住噶嘛。 系系。 咁后面个爸爸，咁我即系眼睄到佢嘅状态系一个非常之冷静、处变不惊，同埋有啲攰喺度休息紧嘅状态。 系 系啦，即系坐喺度，休息紧啦，陪屋企人。 应该陪屋企人睇，陪妈咪睇啊，母亲节应该系。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应该我喺佢前面影响力咧个杀伤力先系都有嘅，就算低啲咁解嘅啫。咁然后咁一路譬如开 show 咁大家都会企起身好正常。其实我起身的时候呢我一路系坐低咗个人。 我见到、啊。 你有见到、 啊、我见到你企一企跟住又好似想坐返低咁唔知点咁我都 feel 到。 因为一嚟灯同灯之间呢嗰个位置逼嘅时候我冇办法成个企直啦。第二就系我发现我企直应该系好夸张因为我企直咗我淨系望前面啦。已经冇嘢遮 啦！得啦，你唔好再喺度吹嘘自己，喺度炫耀自己有几咁高啊！ 嗱，都有机会啊嘛，大哥！ 你够嗰十二个仔高咩？人哋阿 Frankie 几高啊？吓、啊，人哋阿 Stanley 几 高 啊？ 掉到上天花板咁高啊！大佬，十二个都高我哋啦， 真系啊！ 同埋因为你演唱会，大家去过影相都会知道，你无论系即系边一排你影咧，你影上台点都楞到观众嘅。咁我呢啲就好衰啦。我个头就会就入咗镜啦，就会突然一突咗嚿嘢咯。咁如果你有举牌嘅时候，咁啲牌入镜啦。咁但系嗰啲你可以放低，但个头你好难放低。 咁又系嘅，唔通耷低个头睇唔到啦。 系啊，所以我琴日企起身个姿势，首先企唔直，因为比较逼啦。第二企直咗之后咧，我系双手揿住前面两张凳，然后。就好似污前咗咁样样， 唔怪得琴日前面嗰两个女仔系咁睄翻过嚟后边啦、啊，我仲以为做乜， 系咁揿住佢哋两个张凳啊，我尽量污前啲，咁有个位置承托住冇咁攰，咁就可以低啲， 污前啲成个猥琐佬咁样啊。 见到人哋女仔咪污前啲咁啊！ 但系即系你挡到后边啦，我想讲即系我作为呢、這个虾边人代表之一咧，去睇呢个 show 咧。我都琴日都影好多相啊！我都发现都好惨嘅，前面有只衰手系咁喺度发，系咁攞住嗰个荧光棒喺度发，跟住我每一张影我都觉得 影得好嘅時候咧，都會見到佢嗰隻手嘅殘影喺度發，冇一張係冇嗰隻手嘅，都好鬼乞人憎嘅真係。 所以我明白，如果嗰個換咗係我個頭，其實都乞人憎咯，喺人哋眼中。 咁我肯定你個頭係乞人憎過嗰個熒光棒，起碼我個熒光棒都透透地嘅，你個頭係直頭係硬骨骨咁樣擋實曬。 我個熒光棒起碼寫住 mirror， 你可以楞住 shot 咁樣影台上面都好似 有 feel 啊咁樣嘛。 係啦，咁啊呢個係第一樣啦。呢個冇辦法啦，咁啊體操嘅嗰個高度上。第二樣嘢咧，其實就係體操事前嘅準備啦。 係， 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入到場嘅時候好興奮，就好想即係不斷影相啊，影少少片留念咁啊。 係。 咁我尋日都好興奮地咁樣啦，我翻到去 check 翻個 photo library 咧。嚇！尋晚一晚相加片有201個 file。 唔係啊嘛，你可以做攝記咯，去你係可以入場做攝記咧，你再 send 翻，有啲係咁噶嘛。 係。 影完一大攞相賣翻俾嗰啲報紙啊，賣俾 fans 啊咁樣。 唔使啊，現場佢哋有啲專業攝影師。佢影嗰啲再近啲再靓啲嘅， 咁同埋200多个 file， 同埋因为嗰个功能太好，你拍紧片嘅时候，其实佢去到某一啲位置，你可以直接揿影相个掣，一路拍片一路影相，咁所以喺嗰度你就会疯狂，就好似想记录， 每下插插插插插， 跟住拍影咁，咁然之后一路拍嘅时候，去到某一个位，就系呢个事前准备唔够啦，睇数，其中一样嘢大家可能会遗忘咗。就要清理电话里面的空间。 是你自己的电话太离谱啫。 我的电话 256GB。 用晒啊。 我影了一个位置。他弹一个 notification 出来。他说 ,your phone is full. 是啦 ,please manage your,那个 capacity, 咁样。跟住停咗啦跟住条片。咁我就人生第一次在 show 嗰度一路睇住一路即刻 delete 啲片。 咁咩呀咁你影嚟做咩呀你影完又要跌 舊嗰啲呀 跌再舊啲呀咁你会唔会 back up 先啦 我好彩 back up 咗嘅、 oh, okay. 然后就喺 videos 因为 videos 一定占最大咁跟住就即刻撳返去最顶然后就搵一啲係唔緊要啦是但啦 delete 咁啲嘢先啦 都好滾水碌㗎 好滾水碌㗎我哋一路睇 show 一路要 delete 嗰啲片然之后就为咗腾空啲空间再即刻咁样拍囉 即个故事就係教训大家以后去睇 show 尤其係动感得好劲嗰啲咧，真系大家要最好买部新电话，买部512G 嘅。你中意影几耐啊？影几耐？ 我同埋有一下系谂紧，其实啊，都系时候不如添置一下啲轻便嘅相机啦。咁但系添置相机其实系有一个好烦嘅 point 咯，即系我用相机影啊，定系用电话影呢？即系嗰一刻。 咁你咩就索性用相机啦。我琴日见到你前边有个女仔啊。一路攞住部相機喺度插插插插，哇！佢影得好靚喎，佢影得好過曬嗰啲新聞報紙。我想講，因為啲記者位喺後邊啊，今次咁佢係前得好緊要啦。咁佢攞住部機仔，我諗 DC 仔咁樣嘅啫，跟住 zoom 埋去插插插，哇！大頭影得好清楚，你都應該要添置翻部啦，唔使用電話噶啦，直接買部機啦。 因為我有聽過一個 friend 講話，有陣時譬如你睇呢啲 show， 佢不斷進行緊好多嘢咧，有陣時用電話有度好就係佢。本身佢个硬件上面啲嘢已经即係譬如嗰啲感光度啊各样 set 晒呢、 哦、 都比较齐全。 同埋佢可以自动化囉啲嘢。 係啦即係你拎我见有啲譬如拎住支炮入去咁啦。咁、其实你真係讲捕捉嗰一刻㗎嘛。如果你现场仲要 set, 啊等我教下光圈教下快门咁可能你会变你灯光唔同嘅时候你就会要转㗎嘛。咁我啲业余就觉得成日都入到去。係好多嘢要转啦但拎住咁大部机用 auto 呢又好似好废。大佬你花幾千元入去用 auto 喎、啊。個鏡頭靚咪得囉。個鏡頭靚嗰個相機本身個智能係夠高嘅時候、你 auto 就影得靚㗎啦。哎呀。相機呢家嘢最緊要咩呀 咩 呀貴。 你呢啲完全係 sales 嘅 啱 唔最緊要揀貴嗰部就靚㗎啦咁樣。 你去問一下我攞去影演唱會嘅最貴嗰部攞、出嚟咁樣就得㗎啦。 但係冇啊我覺得你去啲地方譬如睇 show 又好或者你其實旅行有陣時都係嘅。即係你嗰個環境好靚你好想拍片記錄住㗎嘛。咁但係當你拍緊嘅時候你咁樣望住部電話定係望住現場 哦係啊個取捨好大。 個取捨好大㗎喎因為你拍住片你又要睇住喎。咁但係如果你淨係睇住個 mon, 其實你喺現場 suppose 應該係感受多於 淨係記錄低啦，咁樣記錄低又唔知，你又唔係要工作上面要記錄，咁跟住就會成日嗰個 focus 不斷轉喺個電話度同埋現場嘅電話度， 係 就會不斷咁樣走神咗咯個人。 所以我覺得而家有啲女仔醒啊，即係佢哋入到場咧，已經索性選擇咧就唔影相噶啦，因為相你睇好多 media 都有好靚嘅相啦，靚過自己影啦。咁但係佢哋會影 story 囉，咁你 story 好過啲片段仔，你又可以攞嚟打卡，你又證明你去咗呢個 show 嗰度，即係好啊個 feel 好正啊咁樣，即係一個記錄嚟咋嘛都係。咁其餘時間專心睇 show 啦，唔好影咁多嘢。 我想講呢，你講起睇 show 出 story 其實都出現一個狀況。 咩呀？ 就因為呢你拍 story 之後你要做多一個動作㗎。就 是 要打 caption 或者 add。对方，咁其实 又要嘥时间啦。 拍完十秒之后，其实你有一个短短嘅几秒之间，你要耷低头，跟住打 at 啊，佢 IG 咩咧？跟住 at 翻佢啦，跟住你要摆翻靓个位咁，跟住睇下你即系唔落 filter 都算啦。咁跟住之后，你又要搞一轮咯。 咁啊， 专心唔到噶。 咁啊系啊，所以我都有时咧，如果我同我其他朋友去睇 show 咧，或者另一半去睇 show 咧，佢哋成日影 story， 我都拍佢。哎呀，睇 show 啦， 系啊， 影乜鬼嘢？ 系咯，我咪就系咁咯。但系最后冇办法，按耐不住影咗200嘅张相同埋片。二啊，我个电话出现咗 full memory 嗰一刻。 不过咧，我要提醒你一下，其实咧场内拍片系唔啱嘅。 系啊， 所以真系唔好拍片， 真系唔好乱嚟啊！真嘅。在現場那一刻電話 full of memory 的時候，就是阿張唱這一首歌的時候，其實我很期待看他現場的演出的，因為之前看他 MV 的時候會想一件事，就是究竟他在現場 live 表演的時候會不會可以去回這個這麼狂的狀態呢？ Bye. 听我阿姐嘅《狂人日记》。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系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印度同印尼抵港，全部个案都唔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亦系连续第三日冇本地个案，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本港至今累计11,811宗确诊，过去14日累计71宗个案，包括11宗本地个案，其中一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提醒，东涌影湾园月桃轩第十一座同荃湾荃威花园 R 座相关的指明人士，听日需要遵从强制检测公告进行检测。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梁凌杰在金钟太古广场堕楼身亡，死因研讯今朝展开。研讯下午恢复之后，有陪审团要求退出，死因裁判官高伟雄决定解散陪审团。一名陪审员下午向法庭表示，因为未能完全听得明广东话，无法聆听整个口供，要求退出陪审团。高伟雄考虑之后话，希望有完整的五人陪审团审讯，因此决定押后至听朝再轮选陪审员，重新展开研讯。梁凌杰家属今日并无出庭。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主席林大辉表示，新任广播处长李伯全的工作表现称职，认为他做了自己应该要做的工作。被问到近日港台有多人辞职、离职和节目被抽起等事件，会不会影响检讨报告要求港台有良好管治的目标？林大辉表示，作为顾问委员会主席，不会参与港台每一个工作安排，但肯定港台管理层一定要根据港台约章处理工作。对于港台删除指定时间内在网上平台的节目，林大辉表示，相信管理层经过深思熟虑先作决定，会保护节目质素和得到公众信任，亦要避免通讯局的怀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世卫将中国国药新冠疫苗列入紧急使用清单，成为首支非西方疫苗，亦是中国的传染病疫苗首次获得世卫紧急使用授权。他说，正如总干事谭德赛所说，国药疫苗是世卫认证的安全、有效、高品质的疫苗，中方将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促进疫苗在发展中国家公平可及，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作出贡献。华春莹说，中方已经宣布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提供1,000,000剂疫苗，主要是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急需，重申中方言出必行，正就此与世卫保持密切沟通。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炎热同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和蛇村的慢线呢，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啱啱在几分钟前拖走，咁但一带的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的管道出口。咁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和蛇村呢，较早前有坏车阻路，坏车虽然拖走咗，而家车龙呢都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嘅管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翠屏南村。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因为车多，而家是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

与假，想你都分得到，醉了吗？想我家欢意解带，回下仰慕多于皮窝跟我跳舞。Let it flow on a roll， 幸福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h no， 手中配上上弹哦，甜蜜肤浅带动，这晚气氛最好。再等，嘴唇别呼吸，怕夜若太黑，谁爱上厄运？焦点放空，这段是大抱拥，解放身体接冻，将你我冰封解冻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漏都 OK， you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放任，寂寞被用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有爱为何滚烫？来继续卸下防备。是快感，感动谁体温？黑夜又太黑、oh, ，So say the word。 思念一个人的痛苦可以依靠寄情另一个人去止住，即使关系是偷情、啊、暗恋这些都好，因为有限制的关系而显得特别珍贵。 着脑内声线，即心意乱，或者更坏一点。但你若有谁背后依恋，我便继续退后部署。 听过冯允谦嘅《思念即地狱》同埋张敬轩嘅《Sweet Escape》。叫 Claudia Cole。 歌曲名字830，无论是朝早定夜晚的830都好，时间到了，赖死不走的原因都是只有一个。 做春季某天清早的细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最无我充当结余，于深海里抵挡一切相处，若是没原因，恐不知得你吸引。这女性物又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出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兴奋，是震撼，是确恨，教我极敏感，已经将我思想体温，已早给你。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模特儿，如唱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不知，会为友情太放肆，暴露和烦忧，不要跟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当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等于我悲伤兴奋，是震撼，是抗恨，教我极敏感，已经将我思想底蕴，已早给你，不要再等。Hey, yeah, who don't wanna be friends， 共物有做恋人要小心，然而像你飞一般输有解困，当我彻夜去 新闻之前听过有 Ian 的派台作品 DWBF Don't Wanna Be Friends。 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炎热同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嗰啲最塞车嘅消息先啦。沙田嗰边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咧，之前喺和斜村对开就曾经有坏车事故，虽然坏车走咗，不过一带咧仲系非常多车嘅。咁啊，龙尾啊分别去到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同埋沙田岭隧道啊。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咧，曾经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嘅，而家取消咗嘅。其他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近住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的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就正常，但是九龙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区路面方面，观塘康宁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要进行紧急维修，近住康丽园即是差不多公乐道那段，那段的康宁道暂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交通比较繁忙一点，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和忍让。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那段就慢车一点。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大围的红梅谷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现时都多车的，龙尾排到去美田路，马鞍山的西沙路锦英路交界有些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960年代，三位杰出女性同类人员在森林入面生活。 他们被冠以追星三女侠之名，近距离观察星星。 极具争议性的科学研究，从此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的看法。 来到2020年代，三位年轻女子决心步追星三女侠的后尘，远赴非洲和婆罗洲，同星星一起生活。他们有什么发现呢？ 一起闯天下之追星三女侠。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blue restroom.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嚟到啊！星期一骚动音乐咧，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嘅呢一节，我真系恭喜你啊！ 哇，咁快又一个星期啦！ 系啊，新一个星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咧又出现咗啦！系啦，咁我哋呢一个环节就系会打电话俾榜上面嘅其中一啲音乐嘅单位，去恭喜佢哋嗰只歌上榜嘅。咁今日我哋都会拣选两位朋友打去恭喜佢嘅。 Hello。 哇，好快接咗啊！喂，你好，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波定， 系， 系波定， 系啊，仲有拍档奔神啊喺度啊， Hello， 你两个喺度啊， 奔神啊， 奔神啊，你叫佢奔仔都得噶， 奔神应该系第一次， 第一次倾电话。 第一次听你把声， 冇错冇错， 系啊，系啊，之前我哋访问嘅时候都系即系同阿琼咁，而家就奔一齐咁样，我哋打电话嚟，系啊，阿奔啊，两个男仔喺度。咁我哋打电话嚟系恭喜你噶，恭喜你哋 C 罗莎， 恭喜你， 恭喜你上榜， 系啊，恭喜留下来的人，你哋新嘅派来作品咧，身上帮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所以打嚟恭喜你，将呢个消息话俾你听噶。 喂，多谢晒。 系啊，我哋就除咗将呢个消息话俾你听之外，我哋仲附带咗几句嘢咧，谂住送俾你噶。 有礼物收嘅， 系你知我哋最中意送嘢噶啦，又送卷轴又剩。 好啊，准备好啦。 好，我准备几句送俾你，你咯。新歌留下来的人， 歌词故事郑道云 ，reverse MV 好过瘾， 概念系嚟自天能、哦， 哇劲、哦， 少少勉强，少少勉强噶嘛， 歌词 MV 埋首歌、哦， 系啊，齐晒所有摆晒落去啊，系啊，因为你呢一首新嘅派头歌《Cross Star》嘅呢首留下来的人啊，咁而家呢个即系今年里边嘅第二首嘅时候，我觉得即系歌词有意思之外，亦都讲到个 MV 嗰度咧，大家睇嘅时候见好，好多乐迷都觉得好喜欢呢、啊這个， 系。 系啦，咁啊呢个 MV 概念有冇话嗰阵时系即系点样样出现到，点样倾出嚟，然后就哇，不如用呢个方法玩啦咁样。 其实个概念真系要多谢导演阿 Carrie To 系。 咁啊嗰阵时佢听到呢首歌嘅时候，佢就已经好快个 concept 就谂到啊，不如试下用天能嗰、那个两条时间线一齐试下摆落呢个 MV 入边啊，因为佢觉得嗰个内容好啱啊。佢讲翻呢件事，即系例如。有啲事情係發生咗啦。如果你翻去睇翻嗰件事嘅時候，你會唔會做翻個決定係同之前一樣嘅咧？你仍然會唔會做嗰一件事咧？咁呢個 concept 係用咗天能嗰個去交代呢首歌，覺得好啱數咯。 嗯， 但係嗰陣時咧，我嗰陣時佢開會啦。我聽第一次，跟住我其實我哇好亂七八糟啊個 concept， 跟住我同佢講。因为我唔系好 logic 噶嘛个人，佢嗰件事大家要好 logic 咁分噶嘛。如果大家要再睇个 MV 咧，你其实睇到两条时间线，蓝色同红色灯咧，红色灯咧就 系 顺时间， 嗯， 蓝色灯咧就系逆时间嘅。 系啊， 咁我就同导演讲，哇，我唔系好理解，你叫我拍咩拍咩啦。 我想问下，到底喺呢、這个顺时间线同逆时间线度，到底系个人倒转行啊，定系向前行，但系倒翻转播出嚟咧？个拍法系点样咧？ 都有啊， 嗯， 都有，因为嗱，人就可以去练啦，但系物件唔可以练啲嘢调转噶嘛。 啊，系。 咁就要靠人去就翻啲物件啦，因為例如有一 shot 係啲嘢係我行過咗之後，咦啲跌咗嘅嘢升翻起喎。 哦， 咁係靠咩咧？咁係靠我去練習調轉行點樣，跟住佢就 reverse 翻我去係順時間行，但其實我真實嗰個空間咧，其實我係扮調轉行嘅咁樣。 咁好彩， 好几幕都系噶。 好彩个 MV 冇乜嗰啲咪嘴 shot， 如果唔系要调翻转唱都好辛苦。 哇，嗰个下一首啦，可能 系要练埋噶嘛， 要练埋个嘴型噶嘛， 系 真系噶。嗰阵时去准备嘅时候，系特登拍咗之后啦，就reverse 翻条片，我就睇住 reverse 嗰条片去练习点样去扮调转行咯。 嗯。 就系咁样练咯，嗰阵时。 咁出到嚟就清晰啦，件事展现出嚟 就明究竟做紧啲咩啦，咁样系嘛？ 我都唔系好明啊，大家自己睇。 O K， 呢招可以引人睇 ，O K。 但我想讲咧，呢一个 M V 里边喺 C O Star 嘅四位留低可以拍嘅人，即系可以留下来拍 M V 的人啦。就 Mini 系你同埋阿超峰嘛。咁另外两位系咪因为可能喺个故事安排或者个 concept 上面，佢哋会喺之后嘅作品嘅 M V 又会有佢哋嘅 storyline 咁样去咧？ 因为今次话导演咧话嗰啲衫咧好贵啊，只得两套啫。 竟然真相系咁样样。 同埋咧，佢话嗱呢个呢、這个真系不值嘅问题啦。另外，同埋好难借啊，嗰啲类似军装嗰啲咁嘅衫。咁所以再加上佢话角色上面咧，导演系真系想用两个啫，今次。 系。 咁之后究竟仲有啲乜嘢去 storyline， 就等大家下一首歌嘅时候再去感受下。 系系，因为一路睇嘅时候都会谂呢一样啊，嗰、那个故事会点样发展呢咁样？ 究竟佢两个死咗边咧？ 系会连贯嘅咁样， 系会有啲 concept 上系会有连带性嘅。 嗯，咁同埋呢个 concept 就一路即系之前上一首歌都有讲到，即系地球最后嘅一代人就系喺呢个即系今年会推出嘅专辑里边嘅一个大 concept。咁同埋喺个 show 上面都会即系七月红馆。恭喜你哋啊！七月紅館， 多謝， 開心啊！ 而家嘅籌備如何啊？我見你個本源操都好密喎，做得。 其實依家嗰個 rundown 上面其實都有七八成嘅歌已經揀好咗噶啦。 係。 咁跟住依家係進入一個fine tune 嘅階段啦。咁啊，兩個零月之後就嚟啦。咁所以好多嘢其實都啱啱上個禮拜嗰啲台嘅啲 setting， 即係啲 design 啊。咁嗰啲都已經有七七八八啦。咁主要今次成個 concert 又好啦，碟又好啦，有一個好重要嘅 concept 就係集合啦。 嗯， 咁就無論係我哋自己四個集合都好啦，又或者係一啲好耐冇見嘅歌迷都好啦。咁、那個感覺就好似過咗單飛呢三年幾之後，大家過得點樣呢？然之後我哋呢三四年嘅單飛，大家有啲咩成長呢？希望喺呢個 concert 入面可以同大家分享啦。 概念上會唔會同之前優團最尾一次紅館嘅演唱會係有啲承接咁樣啊？ 有啲承接，又冇話特別有啲 concept 上係同上一個演唱會有承接嘅。咁、主要都係圍繞翻今年嗰、那個碟同碟嗰個 concept 啦，集合為主咯，嗰、那個 concept 係。 好啊，咁我哋就等你之后陆陆续续再多啲，即係准备多啲嘅时候之后，就等你哋四个亲身上嚟我哋骚动音乐嗰度，就再同我哋预告即係专辑继续嘅走向同埋个 show 嘅筹备咁样啦。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咁再次恭喜啊 ,C-Osa 嘅呢首留下来的人。今个星期新上榜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啊，今日唔该晒你安仔。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 观赏街景那动态，谁在半路停步，只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起伏，拼了命成就幸福，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开始跟结束，可呼吸多数万次，难道这样容易？你最后那一口气呼了，便发现为何明明在眼前，明明同行，但你临时别去。放下句点，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痛着来。似留低的与重生的，却在这边怎撑过原生的浩劫。留低的 能遇上还能再对话，若到那天地球还未塌下，尚能期待某种永远吗？几多人不舍那离开的，谁都懂说生死都有时，讲旅事又如何避免？留低的与重生的也在这边，即使费时一点，即使快乐不轻易，最后仍可遇见。差不多900日了，还是这样怀念。说过在那一边见，来待我出现。你继续沿途历险，我继续寻求幸福了那一天。 欣赏翻我哋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作品。See All Star 的留下来的人。好了，现在打给第二位啊，去恭喜他了。 喂 喂，我们港台的， 我真的恭喜你啊。Hello， 是 亚洲神童 Tommy 何家明啊。 都被你发现了， 系啊， 再出道， 再出道玩了咁多年啦，你， 唉，咁人都要向前睇嘅， 系、啊，我今日第二通打嘅电话，恭喜嘅咧就有 Tommy 何家明嘅， 系， 系啦，呢、這个何家明命中有主宰啦，咁啊， 哇，你记得咩、啊？ 咁啊，呢一个消息就带俾你，就系你嘅派台嗰生存模式研究所，我哋榜上面咧，咁啊，继续向上爬紧啊。两个星期上榜啦！ 哇，多谢大家，真系多谢，真心多谢。 啊、有冇啲咩说话想同啲乡亲父老讲下？ 讲定嗰啲得奖感受嗰啲 系咯，练定先，做一次歌。唔系，第一就一定要多谢呢首歌生存模式研究所所有嘅一份子啦，每一个一份子啦，即系监制 Adrian 啦，作曲 Lockout 啦，编曲 Tony 啦，同埋其中的 musician 啦，包括我的 vocal coach Max 同阿 Sam， 同埋 Hey 同埋 Angus。咁、我即呢个其实因为我好开心，系我第一次 solo 嘅歌喺电台嘅榜上面，即系上榜嘅。咁、所以即呢个系对于我，即因为即我访问都有讲过，就何家明2021年系唔好再做年度歌手啦，系啦，要做翻一个勤力嘅人，系啦。咁所以第一首歌有一个咁样嘅成绩，我好开心。咁可以好肯定话俾大家听，就系、新歌就好快会同大家见面嘅，即唔会，即我唔会好再好似之前咁样。咁同埋因为呢首歌系即跟住来出嗰首歌咧，系因为呢一首歌先会影响到我会有单飞嘅念头。咁所以好想快啲，好即好期待同大家分享嚟緊出嗰隻歌。咁因为呢隻歌係我自己寫歌曲同歌词都係我自己寫。咁所以我好期待新歌，同埋今年好多个 plan 啦，即係我除咗派歌之外，其实亦都会有一啲live 嘅概念，因为我好耐冇玩过 live。咁所以今年会係何家明好充实嘅一年，咁亦都好想即我一路都准备緊，亦都好期待快啲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嘅諗法啦，无论 live 同埋歌曲上面。咁呢个成绩係一个好大鼓舞，所以真心多谢香港电台每一个喜爱呢首歌嘅朋友啦，同埋所有嘅观众朋友啦，系咯， 完全冇圈你啊！ 你咪一早， 你已经 ready 咗去讲呢一段说话啦。 唔系，即系其实呢啲说话咧，其实我十几年前咧幻想自己攞奖已经谂定噶啦嘛，所以呢啲随时都可讲得嘅。 嗱，嗰啲客气说话啊嘛，次个多谢嗰啲讲晒啦，我哋都有啲嘢又送俾你嘅今次。 喂，有送咩？除咗呢个明明有主宰之后，仲有啲咩？ 你听住 今次仲劲啊，四句啊！ 你啊！生存模式研究所 ，Tommy 魅力没法躲。 近排啲相很帅哦！ 哇！ 快啲出街， 唔系唱下歌。 系啦。 哇！ 傻大傻子， 果然同我认识你两个为一样，都系咁有。才华 你有才华啲，近排睇你 IG 见到影你嗰啲相都好靓仔。 咁我都从来都，呢、這个就即系我都向紧呢个偶像派路线 進發噶嘛，即係叫大家都咁高興。咁同埋就即係等，所以就我都喺個 IG 度都要送翻佢，希望蘇動音樂永遠繼續啊， 永續蘇動音樂啊嘛。 咁所以係咯，即係所有嘢都會好努力，咁呢個係一個好大鼓勵，所以真係再次多謝大家，我好感動，亦都好開心。 我哋因為最尾嗰句頭先，我哋講啊，即係快啲出街唱下歌咁。因為其實見到你有同你呢一首派台歌 MV 導演阿何浩文咧，都有間中呢排有出去 busking 咁樣噶嘛。 系啊，其实阿何生，另外一位何生就都好喜爱音乐，咁佢今年就想做啲音乐嘅嘢，咁所以其实我同佢其实嚟紧都会有啲音乐企划上面，咁最快就即系我之前同佢可以出街唱歌，其实嚟紧都会嘅，不过就因为阿 Dom 佢都有啲拍剧啊或者其他嘢，咁我哋尽可能夹到就多啲出去唱歌咧，因为即系咯系真系真正我哋有 live show 或者唔同嘅 show 之前，其实我哋都好心急想有啲机会可以同观众真系现场接触。咁即係當然喺安全嘅情況同健康衛生嘅情況之下，咁 busking 啦，我哋都即係戴翻個口罩，咁做翻一啲措施，咁其實大家都可以開心心，同埋即係可以同佢哋影下相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呢個階段，我哋都希望做到啲，同埋真係可以，我覺得即係唔係依家未係好多人認識我嘅音樂嘅時候，我希望可以親身落到去唱歌俾大家聽，希望大家可以從我嘅 live 即係同我傾偈又好，或者聽我唱歌，可以認識多啲何家明其實係一個咩嘅人，或者其實佢玩音樂係點樣嘅態度，即係除咗聽我 studio version 嘅歌之外。系啊，咁所以我会多啲出街唱歌嘅。 期待啊，期待。咁啊，嗱，喺呢一个未听到你出街唱歌之前，我哋唯有听住你嘅 studio 嘅作品先啦。加紧进度咯，听日出歌啦，好嘛？ 好啊，听日出街唱歌先，跟住过一个月就出歌啦。 OK， 我都好期待啊。 好啊， 我都期待啊。 恭喜晒你啊！ 多谢你， 好啦， 大家， 拜拜。 好，拜拜。 心意尚未终止，不甘心未来大撕裂，不信天，不靠主，你有你进化的恩赐。天不收就全力不止，先躲趁力从另一边。前面基因实验宿命的法子，靠自我迫使， 跟住有种本性， 不能怕直接生死，不能怕直接清醒， 有些意识气息逃不出身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半杯血清， 不能怕直接生死， 太多喊声，完成听不见雪浪有声，心里边各自找套新发明，一出街二楼在拉扯，一出生位存着辐射，不变质都变质，这世界要怎么改写，一街都是轮候伤者，等不了治疗药师者，整理基因渐渐混浊的意识，再别要纠结，有些意识气息逃不出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半杯血 清， 太多喊声完成，听不见雪浪有声，怎压抑世道不见得太平， 从一点鲜血肉身遗留，你走的手捧的眼睛。 听过有 Tommy 何家明嘅生存模式研究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系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印尼同印度抵港，全部个案都唔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呢个系连续第三日冇本地个案，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卫生防护中心提醒，东涌影湾园月桃轩第十一座同荃湾荃威花园 R 座相关嘅指明人士，听日需要遵从强制检测公告进行检测。涉及变种病毒个案同住大厦的住客，大部分经检测属阴性结果后，已经在上星期六晚起陆续返回住所。不过仍然有属阴性结果的住户，至今仍未能够离开竹篙湾检疫中心，多番致电卫生署查询，只是获回复正在跟进，感到好无奈，形容感觉凄凉。有協助居民的區議員說，當局應該清楚向有關住戶解釋未能離開檢疫中心的原因，以免住戶不知所措。涉及民主派初選案正被還押的民主黨尹兆堅宣布，因為未能再履行議員職務，正式辭任葵青區區議員，任期到明日為止。他在社交網站說，辭任區議員標誌著18年的議員公職告一段落。同樣涉案的東區區議員徐子健亦都在社交專業宣布辭職，他說因為被收押在荔枝角收押所，無法履行議會職務，決定今日辭職。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7度，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局部地區有幾陣驟雨，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炎熱和短暫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亦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 73%。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的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马料水交汇处。咁另外提提大家咧，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虽然较早前近和斜村的意外已经清理了一段时间，咁但系吐露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咧，近沙田市中心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龙尾而家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近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吉欣坪，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近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富山道桥底，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就去到近圣若瑟英文中学。在新界红梅谷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而家大车多繁忙噶，龙尾近金禧花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一段嘅车龙就排到近龙日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华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混乱，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 灰啊！ 今个星期奔神 Monday Blues 题目不再玩 genre 啦。今个星期的题目是王家卫。点解王家卫呢？因为事关最近在呢个花样年华二十周年啦，推出了呢个复修版啊 ，4K 版。咁啊，谂起当年咧，其实奔神去接触王家卫的电影应该都中学啦，其实很后期，但系不能够不讲嘅系，佢绝对系我人生当中嘅其中一个音乐启蒙。因为当时我谂读中学，大家都系中意听一啲 pop song 啦，然后再进入佢嘅电影世界，你会发现哦，原来音乐有咁样嘅一个部分嘅。咁啊，当然今日拣嚟嘅 playlist 入边咧，系有唔同电影入边佢有收录嘅一啲音乐作品嘅。今日第一首有呢首来自重庆森林。重庆森林入边咧， 王菲啱啱出场嗰下，就系喺个厨房入边打开个收音机，听住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嘅 California Dreaming。然后终于知道，哦，原来除了 pop song 以外，有啲咁样嘅 folk rock， 再去到王菲自己呢一首。改编自 The Cranberries 嘅呢一首作品，有王菲嘅《梦中人》啊，冇错，喺呢一个嘅重庆森林入边咧，可以话系我最中意嘅一套作品，可以播到一啲唔同嘅主流同埋电影个界线好模糊嘅歌曲，至于去到呢一套咧。真係聽歌多過睇戲。 来自2007年的蓝莓之夜，有这首插曲 Cat Power 的 The Craters。 当然呢，其实当年都是十几岁的我呢，看这套电影的时候，我想有半场是睡了的，一来节奏真的有点慢，二来的歌真的挺好听。 I don't know how to begin, cause the story has been told before. I will sing along, I suppose. I guess it's just how it goes.Those springs in the air, I don't go out anywhere. I guess it's just how it goes. The stories have all been told before.Guess it's just how it goes. The story's all been told before. I guess it's just how it goes. The story's of all been told before. I guess it's just. 知有几多人咧系俾 Norah Jones 呢个名吸引咗去入场睇呢个蓝莓之夜？咁基本上整套电影嘅氛围咧有 70% 以上嘅一啲爵士嘅作品。咁当然啊，王家卫都唔系第一套电影去咁喜欢使用一啲爵士类型嘅音乐去做呢个电影嘅配乐嘅。即系讲起今年系花样年华第20周年的话咧，入边都有一首歌。是由他去演唱的。他是 Nat King Cole。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ando, como y do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He